因为他在世锦赛中跑出了9秒99的好成绩，这也是中国选手在百米短跑中首次突破10秒。这位新的飞人一路是如何成长的？为了提升成绩，苏炳添曾经进行的8改7技术调整是怎么回事？现代科技对于短跑运动员成绩的提升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苏炳添效应。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咱们又见面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8月25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提到的是两位有名的科学家在这一天呢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呢他们给这个世界留下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贡献。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英国的著名实验物理学家法拉第，在1867年8月25号去世。法拉第呢首次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后来呢又发现了电解定律和磁质炫光效应。除此之外呢，他在化学当中啊也发现了氯化碳以及呢碳氢化合物苯。在1908年的8月25号，法国物理学家呢贝克勒尔逝世。贝克勒尔呢对于世界的贡献呢就是一块诺贝尔物理学奖牌的收获。其实呢来说到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呢发现到了铀盐的 X 射线，并且呢是发现了铀盐的啊天然的放射性的现象，这也是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到了原子时代。因此呢他和居里夫人是共同的获得了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啊。刚才有个地方说错了，应该是铀盐，而且呢应该是居里夫妇，并不是居里夫人一个人。其实当年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呢一共是3个人，居里夫人和他的先生以及呢贝克勒尔。接下来啊来跟大家说说呢最近这科学家们呢又有一些什么新的发现。要说呢这两件事儿连在一起真是太有意思了啊。先来呢提醒一下各位工作狂，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想找一个工作狂那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啊。但是最近呢有相关的这个美国的专家就指出啊，对60多万欧洲人、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发现，每周呢工作时间在55个小时以上的人发生中风的危险性会增加33%，而患上冠心病的危险性呢是会增加13%。问问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有多少人每个星期要工作55个小时以上呢？这项呢针对了60多万欧洲人的研究呢是把吸烟啊、体力活动啊、高血压呀、和高胆固醇呢作为控制因素之后呢来发现，相对呢比每周只工作35到40个小时的人而言呢，每个星期工作55个小时以上的人发生呢中风以及呢其他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增加了1/3。研究人员呢也分析了不同的年龄、性别和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地位对于这些人是不是有影响，发现其实没什么影响。只要呢你每个星期工作的时间足够长，不论呢你位居什么样的位置，该得病还是得病。所以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在生病当中其实呢谁和谁都是一样的。以下呢我们再和大家啊说一说黑猩猩的最新的进展。在非洲西部的热带雨林以及巴西丛林和泰国的海边呢，最近有科学家们发掘出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石头工具。这些石头工具呢竟然是黑猩猩、卷尾猴和石蟹猕猴所制造并且是使用的。这些工具呢看起来很原始，和人类呢就是古人类最早使用的这些石斧呢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啊这不是重点，重点呢是科学家 家们发现，灵长类的动物呢，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文化，一种呢基于石器的常规工具的技术。这就意味着，对于猴子和猩猩而言，他们已经进入到了石器时代。几十年前呢，生物学家一直认为说什么叫人啊，给人下一个定义，比如说呢能使用和制造工具，这是人的特征之一。但是现在啊，得推翻这个定义了。实际情况发现呢，不仅是黑猩猩，像什么其他的哺乳动物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像鸟类、还鱼类，甚至昆虫都能够利用自己手边的环境来去制造工具。刚才跟大家说了，说我们工作不要这么拼命，但是回头一看，说在这个大自然界当中，连黑猩猩都在不断的进化，都在开始使用工具了，这都已经开始在追赶人类了，你说我们能慢得下来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工作还是要做的，但是具体的生活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去调整。人生就是在走平衡木，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来去平衡，希望科学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照亮新闻深处，以上时间玉龙和大家聊了聊身边的这些有趣的科学发现，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苏炳添近几日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因为他在世锦赛中跑出了9秒99的好成绩，这也是中国选手在百米短跑中首次突破10秒。这位新的飞人一路是如何成长的？为了提升成绩，苏炳添曾经进行的8改7技术调整是怎么回事？现代科技对于短跑运动员成绩的提升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苏炳添效应。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个名人，他的名字叫做苏炳添。一提这个名字，想必各位都知道了啊。就在刚刚举行的世锦赛当中呢，在100米的短跑中，苏炳添呢是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虽然说在决赛当中呢，好成绩并没有再次出现，但是在进入决赛的比赛中，跑出了9秒99的好成绩。这个成绩呢，也是中国的短跑运动员首次跑进了10秒的大关。哎呀，这个成绩一出来之后，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是不是？一个刘翔，再一个刘翔又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呢？包括刘翔也在微博中来发了一段文字来祝福苏炳添。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是不是一个新的刘翔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呢？今儿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叫做苏炳添效应。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秦璐，欢迎周老师。您好。 啊，你好。 另外呢，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秦鲁一，欢迎鲁一。 大家好，我是鲁一。 鲁一平常对短跑这个运动感兴趣吗？ 这么说吧，我觉得我看了这个苏炳添哈，他是9秒99，对吧？我觉得几乎这个数字呢，是我小学跑50米的相同的一个时间。就当时就在想象苏炳添如果跟他同时起跑的话，他肯定是就像闪电一样在我的眼前消失了。 就是一直是处在一个你追着他跑的状态。 啊，我都不追，我直接放弃了。 而且他跑出这数字特别好啊，99归1，9秒99，中国人都特别喜欢9这个数字。哎，也觉得这数字跑出来太好了。本以为说在决赛中还能有更好的成绩，但是决赛呢最终没有跑入到10秒钟。 但是他的这个9秒99已经是创造了应该说是黄种人的一个大赛的记录了。 哎呀，咱们的运动的口号不是更高更快更强吗？希望9秒99还能有9秒98、 会成为历史。 8秒99、7秒99啊，这个只是 7秒99， 只是一厢情愿的叫法了。 给专家解释一下7秒99有没有可能了。 问问周老师。 那我不敢说。 周老师，就是对于一个运动员而言，像他在就是进入决赛当中的这个比赛9秒99，在决赛中跑出了10秒4，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是吗？ 应该是这样。不过你看，对于博尔特他们来说，好像他老保持的比较好。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原因，就是苏炳添他毕竟是改技术了。他的技术的稳定性， 对 啊，体能在差的情况下，是不是技术就不稳定了？这个是也有可能的。 对， 因为特别不容易，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比看中他的成绩，就是他能在11月份到现在才几个月，也就 9个月， 嗯，对对， 9个月的时间内改一个技术。 对，您刚才提到改技术，这也是媒体非常关注的一点，说他改了他的这个步伐。 对呀， 啊，就我是看到这一点，我才知道原来短跑运动员都是要心里数数的啊，跑步的时候， 对， 一二三四， 做 不到47，那来不及数数，那就一瞬间的事儿，他已经变成他一个，哎，形成一个神经肌肉的一个活动的哎模式，我们平常说是习惯，对他们来说是固定的模，这个模式已经跑了很多年。 之前他是跑47步，后来改成48步。 哎，现在等于把频度增加了， 多了一步。 多了一步的情况下，就是幅度要减小一点。 嗯 那这个减小呢，它一定是有一定的科研的依据的。 嗯， 那这个科研依据呢，应该是在中国或者在美国做过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生物力学的测试 啊。就改之前其实是 一定要有科学依据的，不是说的脑袋一拍，我就变成48、46，那不是那样的， 有充分的科学研究做基础的， 都是什么基础的？ 下这种决定 啊？那这个基础，它因为要测它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动作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它这个起步，然后屈髋，然后呢落地，然后这个步幅。在整个的过程中间，它是不是还有余地可以变化？一般个子高的人，他是希望把步幅也加大，然后把步频也加大，对吧？但是对他们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的情况下，那我到底是在这个步幅，把步频要这个增加的话，步幅减少，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去做呢？那还是要看他目前他这个动作本身这个推力，在什么样的角度上那个推力是最强的。如果步幅过大了的话，反而他后群的肌肉推力要减少，就那么差一点点，差那么几厘米，就改变了他原来那个生物力学的那个模式。 就这一步啊，你对于普通人而言，多一步少一步， 你 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一步 都是瞎跑，人家都是有定数的。今天我也是做了功课才知道，好，我们短跑运动员跑这么一个比赛，他都是有定数的，跑多少步的。而且这样的一个步很有讲究哈。我也非常想知道，比如说刚才我们要做很多的测试，到底是他用什么东西来测？仅仅是视频，那肯定是不够的，对吧？ 应该是不是还会有一些相关的计算的软件？ 一般也是软件，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一般高速 摄像机， 应该在高速摄像机在三个维度， 哇 啊，这一个维度上头一个维度，三个维度，然后整个的全程去录下来，还录下来，再用软件来分析在哪一个阶段它的步伐都会变化什么样子，然后是那个生物力学的模式会变成棍图出来，它的肌肉用力的模式是什么样的，那么然后再分析在哪一阶段里头它还可以有改变的模式，一般来说你看现在来做，它都是在第6到第8秒的时候，恐怕有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它的，因为它的乳酸值到了最高，我们同时还有血液值， 哇 啊，不光是只做生物力学，还有一些这个血液 身体的指标， 身体，因为它是一个CP 功能，就是磷酸功能，就是说乳酸是最大值，到这个时候乳酸最大值的时候，它的动作可能会变形，然后呢会训练的时候也会在特别是在第6到8秒，差不多是60到80米的这个，因为全程是10秒嘛，差不多，那么6秒到8秒就是60米到80米的地方，然后这地方反复来做一些训练，那么这是属于这个训练，然后就是要分析在每一个部位它的什么地方还可以改善，还可以更快一些，那么这个生物力学的这个研究是它最后它要确定它可能在把它的步幅再缩小一点，因为这是100米啊，这个一步要把它平均下来的，它不是这一步，对吧？ 对。 那么实际上差不多是50步是100米，一步呢的步长是大概是2米左右， 对， 它是2米04大概。 等于说把这2米拆开， 博尔特几乎快3米。 一步 啊，两米， 一步 两米 多 啊， 这大长腿， 我们立定跳远的 远，因为为什么博尔特 真是有好处啊？ 20公分嘛，是吧？1米93嘛， 对。 那么而且黑人的重心还高，他腿还更长，他腿不只高20公分。 哎，我们看那个照片，真的是哈，这个苏炳添在里边身高并不算高，他172哈，在短跑运动员啊， 对， 应该在短跑运动员里边算是比较矮的。 所以他的步幅是不可能跟他们比的。 对，就腿就没人家长。 倒步那就倒得快一点呗。 步频快， 对， 步频快。 他的步频已经够快了，但是在分析之后认为他可能还再加一个步频，再加一个。 加一个 而且他不仅仅是这个跑的步数变了哈，看他这个起跑的时候这个发力脚发力的腿 啊，对，换了一 只 脚 变了， 他变步子， 而且说这个特别重要哈，如果说这个从右左脚变成右脚的话，一弄不好可能都会有些报道里边说哈 废了， 那对 啊，就有可能退役的问题。 对， 我不知道你平常你跳房子或者是 跳房子， 你们不跳房子，哪不跳房子？ 股票跌了吗？ 发力点，你的， 我肯定是右侧， 你是右脚吗？起跳， 左脚起跳脚是左脚， 对，起跳我也是左脚， 跳远是左脚，手是右手， 那是这样，我们右力手，那么发力在左脚， 这是对相对应的， 这是相对应的。那如果是你是左撇子，它在右手， 就是右腿。 哎，那你想想你的发力腿，因为蹬的时候一蹬往前的时候，它发力腿蹬。 啊， 他如果已经 习惯性的是左腿，而且他就是天生的，就是左腿是发力腿。 他对呀，对呀，那你现在完全变成个右腿，突然一下变成个右腿，这个用力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我刚才跟你说， 要变成右腿 啊，他 左腿也可以跑48步，对吧？啊， 不，他是一个单步，他多一个单步，他不是多两步，对不对？多一个单步的话，你就是等于只多一步的话，我发力腿等于我出去的腿是走一步。另外一个腿走一步是多这一步，所以他发力腿变，这个是我觉得我特别佩服这个 下做这个决定哈。 那我就问我刚才 也要很大的决心了， 你刷牙是用右手是吧？ 对， 明天早上试试用左手。 那肯定刷的满嘴泡沫。 我用过左手刷牙，反正感觉真是不舒服， 特别牛。然后我 但是你说要 就像吃饭的时候右手突然换个左手，你的花生米煎得起来吗？ 对，您说的要真的用在比赛当中，就是这一点点不舒服可能都会导致这个比赛出现很大的成绩。 所以他不是有一个说法，他可能就退役嘛，要么 说 要么退役。 问问您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您说非常佩服做出这个决定的人，这个不是苏炳添一个人 秘密吧？但是我们从推断来说是应该是美方他的教练员中方和他自己共同来下这个决心。 哎，对，这是我想向您 一个人下决心，谁都不敢这个变化。他不是受伤了，对不对？是一个正在巅峰的时候，成绩很好的情况下，为了更高的一步走，这个是个险棋。 所以这个我就想问问您，就是他当时有一段时间的训练是在美国， 对， 就是我看到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无论说是跑步的，甚至说是打网球的，李娜也去过美国，是不是美国人的这套训练能够让一个运动员产生这个不一样的状态呢？ 这里头因素非常多。他曾经谈到一个，他在美国训练的时候，他是跟一些最优秀的运动员在一起。在国内他可能就跟刘翔、张这个还有张培萌，就是能跑得快的就这么几个，对吧？在美国可以说这样的短跑运动员他是非常的有一批的，而且他训练场上那种优秀的那种气氛还是很浓很浓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很新的一些理论，你比如说原来这个核心力量训练用在短跑运动员身上，在5年6年以前恐怕国内就没有这个概念。现在呢已经叫做核心力量柱的训练，它还不是核心力量。 这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我记得上次是不是曾经跟你们谈过核心力量，可能都没听说过。 没有。 核心部位指的脊柱和骨盆。 这 是人的发力来源点。你看见两条腿在动。事实上不是。 就我们健身的时候说核心哈，就是这一块儿 啊，就是腰，你腰腹部那是你的肌肉， 对， 但是我们指的这个 骨骼的 部位是在腰和这个骨盆， 就是腰和屁股用劲儿，我理解的通俗一点， 对，那你说的肌肉那部分，对，现在问题就在这儿，作为短跑运动员。屁股用劲是非常厉害， 难怪 臀大肌， 很多短跑运动员的屁股看起来比较大， 他必须要特殊的训练， 特别是一些非洲运动员哈， 他非洲运动员本来就是 天生的一些这个身体机能就比较符合这个短跑所需要的这样 的 要求， 他的肌肉本身有那么多的这个，他的红肌含85%，我们 黄种人呢？ 黄种人可能75%， 要少15%呢， 就会 那白人呢？ 白人可能在这个中间， 那黄种人是最低的， 黄种人是 比较吃 亏，天生劣势有。 对，这个从总的人种来说，我们的肌肉里头的爆发力的这个红肌就相对 比较 少一些。然后呢，他会有在训练的上头又有一些新的一些，就是他要把 重点保护好。 嗯， 像过去我们的训练更多的是四肢的训练。 嗯， 对核心力量的这个训练是不够的。 嗯， 而最近的这个五年以来，我们把很多的外教请进来，我们的运动员也走出去，哎，这个观念发生变化，所以他这次能和教练员到美国去训练，肯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 嗯， 然后呢，在那边改变自己的这个步伐。 对， 在改变步伐的同时，他一定要加强某一部分的训练。 嗯， 因为只要改变一点点，他的发力模式都发生变化了。 对，我们刚才之前在玉龙哈，我们在导播间的时候，这个专家哈跟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测试哈，一个游戏，就是双手握在一起，到底是您的这个大拇指哪侧的大拇指在上？ 瞬间十指相交， 瞬间十指相交， 对对，瞬间十指相交。 我是右拇指啊， 我 也是右拇指在上， 右拇指在上。 现在 我们交换一下， 嗯， 您看您是什么感觉 啊？ 看是什么感觉？ 感觉 不太习惯哈，有点怪怪的。 感觉挺好的。 哎，如果你感觉很好，说明你的这个适应性还不错，就是对于新的东西的适应性。 他刚才在外边不是这么说的， 对，就是因为外边试过了，现在感觉 还挺好。现在有准备， 所以 没准备的时候， 所以这个联想到是苏炳添哈，他发力腿的这个变化，想可想而知有多困难啊，有多大的冒险。 特别佩服他这一点。这个是，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心理训练。 嗯， 我们国内的心理训练现在也逐渐在跟上，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心理训练，它一定是跟它的技术训练是同时进行的。 这心理训练是怎么个训练法？不断的告诉自己，我能跑得更快，我能跑得更快。 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它有很多的这个心理的专家方面的一个对你本身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鼓励。 嗯， 这个总的来说就是西方的教育跟我们中国的教育之间是有差距的。 您都把问题看这么深了， 我们太多的去依赖我们的教练员，是吧？我的问题交给你，但是在这边他肯，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你来负责任，你必须尽你的最大能力。那么这个教育他是从小是这样的，你必须 对自己负责 ，self responsibility， 对，你必须对你 自 己 负 责，自我负责，那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呢？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苏炳添在这点上，他本身具备了一个，他敢于挑战， 一个优秀运动员的潜质， 哎，一个优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老强调这一点，否则他走不出这一步， 真的要勇敢突破自己，我觉得这样才能够勇创高峰， 对， 真是这样， 就是， 而且看到现在的成绩啊，我手中看到2011年9月8号的时候，他当时参加全国田径锦标赛100米的时候呢，是跑的10秒16，啊，到现在9秒99，就别看是就这么一点点的差距，但是对于他整个技术的这个改变，起跑的这个改变，多这一步，其实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对，没错，所以这个对于这样的运动员来说，他等于是在一个西方的这样一个教育环境下，在经过我们的教练员和他，关键是。在外界条件再好，最后怎么还得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对吧？他能够接受这样，因为最后他有一段时间他都跟一个16岁的少女去比，他比30米，就是美国的， 刚到美国的时候，刚换过来的时候，对， 前30米跑不过他， 跑不过人家16岁的一个女孩。 后30米是因为他自己的已经平跑了，后头就是已经是那个左右，但是跟原来的一样了，他就又赶上了，但前30米他是换那个脚。来跑的， 重新适应这个习惯，包括您说的身体当中的适应，咱说的再就是往身体里面微观的结构走一下，你的这个神经层面的这个适应，包括你的心理层面的适应， 对 都得调好了以后才可以。 对，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最好的成绩是9秒99，咱们能不能做一个大胆的预测，这个他磨合的越来越好，未来还会有更好的成绩？ 那这个是应该是肯定的。 我看有一位那个他曾经的一位教练预测可能会达到9秒95哈，9秒95是吧？他曾经的一位教练， 这个我 不太好说， 我因为我不是搞训练的，不敢说，但是肯定是可以提高，因为从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运动员，全面优秀的，因为你看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比赛，在我所见到的。这些教练员和运动员里头能敢做这么大的，那是承担责任太大了，是吧？ 对，但是也 有科学的基础，再加上他有非常顽强的意志，科学的方法。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外训哈，我看到现在好多运动，包括好多的游泳运动员哈，他们也都到国外去参加这样的一些训练。那现在外训对咱们国家中国的这种运动员来讲的话，他到底有哪些这个？ 重要的作用呢？ 啊， 为什么好像现在外训变得尤为重要？ 这个 感觉哈， 实际上体育它是教育的一个部分。 嗯， 我刚才说到的就是教育方法。 嗯， 对吧？对人的尊重，对你、 嗯、不仅仅是我们在练肌肉啊，练速度，练力量， 它是会在一个不同的一个教育环境里头， 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哈。 哎、然后我曾经也听过一个就是跟过外教的，他教练老跟他说 enjoy it， 你得喜欢他，你得爱好他、 嗯， 你得享受这个过程。 嗯，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容易以最后的目标啊，你必须是拿到什么什么成绩，这样 容易造成苦大仇深。 对对对，它实际上是反而会把最终目标看得太重， 嗯、 而过程呢看得 不是去享受它、 对。但是事实上，你过程你必须要非常科学， 嗯， 你把目标要看得也很重要，但是目标不是一切，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是不是获得了更多的一些支持鼓励，另外的科学的分析它的。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很多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西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快应用到很普通的事情， 具体的 事 件当中， 哎，具体事件里头、 嗯， 我们这一点还是稍微差一点， 嗯， 但是跟得非常快。 嗯、 我们国内要说起我们的生物力学，我们的运动训练，包括我们的监测手段，其实跟国外差别都不大， 嗯、 只是一个理念要去接收一下，然后呢，教练员呢能够比较快的改变来跟进。 关键是一个心法，去国外练呢，除了技术以外，长长见识以外，是这个心法要变一下、 嗯、 啊，一念之间。其实呢，改变的结果就很大。别看是苏炳添的这一步，就创下了以前的没有达到的成绩。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苏炳添效应。我为什么要起个这样的题目呢？是当苏炳添的成绩出来以后，大家又在说，是不是中国人现在随着国力的强大，咱们未来可以在世界的这些田径比赛的赛场可以夺得更好的一些成绩？例如说这个百米的比赛，未来有没有可能啊、这个击败博尔特，咱们也拿到金牌？是不是通过科学的训练方法可以训练出苏炳添 2.0 苏炳添 3.0 哟，那真的是创造历史了。因为今天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哈，我看到一个报道里边的一个资料说、说进入十秒的白人也就只有一个，这个准确吗？ 嗯， 应该也是很少的。 日本人实际上日本的平均目前一百米的平均水平不比我们低，甚至 比 我们高， 不比咱们低。 哎，他们 就 弱好几个去。 你刚说的应该是进入百秒 白人白种人， 对，是进入十秒的人，就是黄种人，应该是不止苏炳添一个。然后白种人 只有一个， 白种人也不多，就是黑人是比较多的。 对，所以刚才玉龙说，如果说以后咱们还会有一批这样的进入十秒的甚至夺冠的这种短跑的运动员出来，那肯定是创造历史的。因为刚才我们的专家也说哈，在人种的这个先天性的这个优劣势上，我们是不占优的。 对， 这个黄种人哈， 嗯， 那所以我们在中国这种选材方面是怎么去选择呢？因为先天的我们的这个身体条件来讲的话，可能跟这个黑人来讲是有一些劣势的。 对，这么说， 我现在要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多少人在跑步？ 嗯， 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目前的选材还是在一个更多的人在跑步的过程中间被我们教练员看到了，发现了 嗯， 而不是主动说在一大群人里头去用我们的这个现代技术，又是个看他的肌肉的比例啊，又看他的身高啊，看他的跟腱长啊，这个我们会总结出来一大套，就是你要把这个短跑运动员他的身高体重啊，这个他的心理啊，他的这你总结一套选材的标准， 是有规律的哈，是有标准的， 那就哎、你一看看得出来，但是就是说拿着这个标准去找。可是没有人跑，那不行。 您的意思是， 嗯， 现在比如说打篮球的有一套选人的标准，个头 都有， 身体的一些素质， 短跑也有啊， 足球也有， 都有。 就是短跑，咱们是不是相对人没有说篮球啊或者足球这么多？ 愿意去 从事这个行业，因为我听说当时刘翔是练跳高的， 对呀， 后来发现哎跑的也不错啊，转行来玩跨栏了。 对，田径现在是确实是后辈是人比较少，因为他田径获得这个金牌的几率还是要低一些嘛。 嗯， 因为集体项目也好玩一些，是吧？他那个其实就是田径的选材难度太大，因为他每一种它都有它特殊性，有它的，因为在短跑可是最全面的。 嗯， 除了要对它的耐力稍微要求低一点外，从它的速度、反应、平衡啊，这个力量、爆发力是最大最大的、包括它的身高、体重。 包括它的肌肉的纤维类型、神经类型， 嗯， 要求是最高最高的， 嗯， 所以它这个必须要在一大批参与的运动员的基础上，然后再一把一把把把，就才能 大浪淘沙， 大浪淘沙。 您说咱们这十几亿人， 嗯， 就选几个基因特别好的， 嗯， 天生条件特别优秀的， 嗯， 这事儿 这在于还是全民健身， 你还得 加上 人家愿意啊。 哎，咱能不能这样？就是每次你想成为一个运动员， 嗯， 先跑步。然后呢，跑步好的先进入这个跑步队，然后跑步一般的接下来再去挑个子高的打篮球。 我田径肯定是所有项目的基础，这是肯定 的。我 的 意思说，可不可以建立这样的一套系统，嗯，就是 不行， 田径优先。 其他的项目也需要， 其他项目有意见了， 其他的项目也会需要。 啊， 所以这个这种梯队来说，它是确实是难度是挺大的。 嗯，例如说，是不是可以从别的地方来选一选？ 嗯， 你看，像打篮球的那个子都比较高，像您刚才讲了说，博尔特， 嗯， 要比苏炳添要高20厘米， 嗯， 所以他那个步伐一不能2米多。 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 博尔特3米多，苏炳添 不到三米 ， 啊，能从打篮球的人当中选？哎，或者说那个现在游泳的啊，也有很多长得挺高的 啊，不一样， 游泳 运动员的肌肉类型和这个跑步是不一样，在水里头，他的你去注意看。但是这次我们的游泳的那个 小鲜肉吗？ 啊， 林泽涛 先生啊，他的肌肉类型已经发生变化了。以前你看我们的游泳运动员，这个。肉是比较软的，肉， 嗯， 你看这肉都是比较软的，它这八块腹肌 核心哈， 这 就是， 哎， 这 就是核心， 这就核心， 哎， 哦， 核心。他这个爆发力非常强的 哦， 哎，我看到一个这个新闻的报道哈，说这个苏炳添他到美国去外训之后， 嗯， 他很明显的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形了，他说， 哎，他变形，这就是什么呢？我就刚才说的他的力量。 嗯， 他的力量训练有了变化， 嗯， 一个是部位有变化，然后力量呢，他是会针对他的情况设计一套来适合他的这个比较就是叫做密度比较高、速度比较快、间歇比较短的， 嗯， 这样一些力量训练的特点， 嗯， 因为力量训练它就很复杂了，它有包括核心部位啊，包括四周部位，包括它的核心部位，它包括它臀肌的这个训练，包括它髂肌的训练， 嗯， 那么这些军队训练都很特殊， 嗯， 这些我个人认为他在美国这方面的训练给他 卓有成效哈。 嗯，我们只能从外表看，因为这是属于应该是核心机密吧， 哦， 因为个性化的训练他不会把训练计划，你训练计划即便公布出来你也没法模仿，但是要可以看到他这种变化一定是他跟他的训练理论， 嗯， 我刚才说到的核心力量，核心力量柱，核心力量训练，核心力量柱，这个核心力量柱我还不是完全很理解，但是核心力量是最近几年我们不仅仅像 特别强调的， 特别强调， 嗯， 对普通老百姓我们也强调。 哎，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咱平常自己在健身的时候也注意自己的核心力量？ 哎，你们练过那个平板吗？ 练过 平板支撑，不 是 比赛 的最简单的。 你能撑多久，鲁毅？ 我其实那个还好，我看还没开始健身的时候，那个撑的是还挺长的。我 看你看你们的概念还是越长越好。哦，不是这个概念 啊， 不是这个概念哈。 那难道是什么呢？那难道比谁短吗？那 也不是比谁短呢，你比他不是指的耐力啊，他这个地方要练，他是练他的这个 稳定性， 练他的这个，实际上练他的白肌。 哦， 练白肌不是靠时间越长越好，练白肌是最大力量。 那您的意思是我在做平板的时候，我身上能坐几个人？ 错， 就是他能承 那 能承受得住， 他是要平板只是中间的一种 啊， 平板只是一个平衡的， 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比较对， 那个， 普通老 百姓做， 但是 练了一些其他的，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基本上。 但是你不知道你是不是练的比较的规范，比较规范 ， 那比较规范。另外就是一般我们认为是30秒。每一次30秒，然后不是一组，就是一次30秒， 一次就完了， 30秒，然后再间隔，间隔的时间跟你的水平有关系。如果你是已经做的不错的，你可以3秒、4秒，然后你不行的，你是属于很差的，从来没做过，你可以10秒再做下一组，跟年龄有关系，年龄要高大一点，那间隔时间再长，30秒是一次， 嗯， 你也可以，如果水平很高，你可以做到60秒，但是绝不是做2个小时、3个小时那么比赛， 嗯， 那是一定是错误概念。 为什么这核心的力量哈，对我们的跑啊其他的这些运动我们曾经没有那么重视哈， 嗯， 为什么现在那么强调核心力量，对这些似乎是好像一看哈明面上好像对核心力量运用并不是太多的，为什么现在那么强调？ 因为你是没有痛 你假如你的腰一痛以后，你会发现、 全身都有反应了， 你会发现你光拿一个水杯你腰都痛。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发力，任何的发力实际上都 跟核心有关， 都是从脊柱和你坐这边发出来，只不过是你不没有理解到， 懂了，这个就是力量的根本。 这个算是今儿掌握知识了，保护腰啊，练好腰，以及呢，我们这个中段的力量是特别特别的 重要。对，没错，没错，像你们天天这样做，已经让你的这个屁股上的肌肉已经都被锁住了。 啊， 就这是一块非常火炉子已经给熄灭了。 那回头您什么时候有机会来节目，再跟大家讲讲怎么解锁的事儿。 对， 好， 那个我话会更多。 今天这期节目到这儿就差不多了，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讲了讲苏炳添的事情，除了说呢一些科学的训练以外啊，哎，我倒觉得在自己走上巅峰的时候，能够在勇于突破，无论说是技术上的改变，还是内心上的改变，这才是我们勇攀高峰的基础。好了，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在以下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 As I throw a fit, the breaking is taking me down, down, down. My heart's beating faster. I know what I'm after. I've been standing here my whole life. Everything I've seen twice. Now it's time I realize it's been. 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